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这儿童教育。其实更多的教育内容啊，是想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也是国家图书馆啊文津奖的一位评委，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助理吴奇。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两本书啊，是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在上一时段呢，其实更多的说到的是童年哲学，是教家长朋友怎么认识孩子，了解孩子，然后你才能够修理孩子。说修理不合适，但其实这真是家长的心声。有的孩子真是恨不得家长上去就给他两巴掌。你说人家马修斯谈怎么尊重孩子， 我觉得这是你的心声，不能代表 这不是我的心声，这是好多家长朋友的心声。咱们刚才说到呢，就是马修斯这本书当中其实更多的谈到的是家长朋友怎么和孩子相处，谈到这个孩子的权利。所以有这样的心声的家长朋友一定要重点看一看这本书，这真不是我的心声，我只不过是说的有一些家长的心声。那么呢，在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第二本书《童话心理学》，其实是告诉孩子啊，就是告诉家长怎么去跟孩子讲一些事情，那么就以这种童话为例来做的这样的一些介绍。那详细内容我不多说了，还是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吴奇的介绍吧。 这本童话心理学呢，是和和隼雄很有代表性的一本书。那么和和隼雄在日本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都很推崇的村上春树先生就是他的粉丝。 万年陪跑先生 啊，是，就是他的粉丝。然后还专门有本书讲他们俩的对话。那么和和隼雄呢，他是在童话心理学里边是以格林童话里边的故事为一个蓝本。然后为什么他要关注格林童话？他就说，其实古老的寓言或者童话虽然在时间上很久远，可是它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联系的。那我们现代人呢，往往知识信息太多，我们都忘了我们原初的一些对事物本质的找寻或者体验是什么。那么很多童话故事里，因为它是很久流传下来的，它反倒有很多原型是代表了我们人类特别本初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那么家长朋友能够看到，就是您现在给小朋友讲的可能又温馨又美丽的童话故事当中，它原本的那样的一些意思代表着什么，更能够让大家追寻到我们人类最本身的一些想法。 是的， 也可能呢，在您了解了我们人类最原本的那个想法之后，再给孩子讲童话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在当中。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在给孩子读绘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美好而温馨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要给孩子一个浪漫的世界，我要给他一种特别温馨、甜美的感觉。但实际上，和和隼雄分析的很多故事可能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事物的多面性。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很多就跟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美好或者甜蜜不完全等同的东西。 咱们别的话少说了，现在上童话吧。 好嘞。他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到格林童话里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他的这个名字是叫《亨塞尔与格莱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个书名熟不熟悉，但如果说到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有那么一点印象。他就是讲到一个樵夫很贫穷，然后又遇到了饥荒年代， 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就提出来，那与其我们四个人都饿死，不如就把两个孩子给扔了。当然他的老婆是一个，就是在童话里是一个继母。 嗯， 然后呢，哎，刚好孩子就偷听到他们俩的谈话了，然后这一对兄妹就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感到不知所措。 哎，这两兄妹就是这个亨塞尔和格莱特。嗯、 对， 嗯，接着呢，后来怎么着了？ 然后呀，没办法呀，这父母就把他们往密林里边带呀。他们沿路上就想一些办法，比如说撒一些面包碎屑呀。 面包碎屑后来被鸟给吃了。 对，就被这一群特别不知事的鸟给吃了。又想了很多办法，但是还是被扔在了密林里边。 嗯， 可是呢，突然在他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由糖果面包做成的屋子。我觉得这个屋子应该一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能想起这个故事。哎呦，有这么好的地方，本来大家都快饿得不行才扔孩子，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由糖果和面包做成的屋子，大家特别高兴，也看到一个老妇人。可是真的进到里边之后，老妇人的本来面目就露出来了， 巫婆出现了。 对，她实际上要把这两个孩子养肥了给吃掉。 对、嗯、 非常残忍。但是最后这一对兄妹用了自己的智慧，把老巫婆推到了壁炉里边，然后自己勇敢地跑出来了。 嗯，这就是基本上应该咱俩说的比较全的格林童话当中的全部的情节。 嗯嗯，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吧，或者说我们来听一听和和损熊怎么分析这样的一个 是 如此古老的童话故事。 是的，和和损熊的视角，首先他看到了母性的两面性。 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母性其实是继母。 对，这里边挺有意思的。 通常说继母都是恶毒的继母，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 对，所以他这里边挺有意思。实际上他去追寻了格林童话最初的版本，他不是继母，是一个是亲生母亲。 哦， 包括白雪公主这个故事，就是嫉妒女儿的美貌，她的原型就是故事最初的版本也是一位亲生的母亲。 嗯， 那么实际上她想表达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相对我们今天看来相对荒蛮一点的年代，实际上呢，人们对母性的两面性可能了解得更加透彻，只不过人的恶或者说母性不加节制的一面不一定是以如此狠毒的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如果母亲对孩子过于的溺爱，或者在物质上极度满足，可是精神上确实非常冷酷，那么孩子感受到的这种不足，可能就是以继母和女巫类似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哎呀，太深刻的一个故事了。家长朋友在给孩子在讲这样的一个小兄妹俩战胜巫婆的故事的时候，真的你多想想自己了。 所以他其实是，我 觉得，所以什么是虐待，并不是说打你骂你是虐待，那种精神上的暴力更是一种虐待。 就是有时候母亲是给予过多的爱，孩子无法承受，或者孩子觉得自己被束缚在了一种强大的以爱的名义来编织的一个网里边。那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父母给孩子提供这个特别好的衣食住行，但是回到家里面，父母只忙自己工作，就玩手机啊，宁肯玩手机打游戏，不跟孩子交流，这也其实真的是一种暴力啊。 确实，我觉得 跟巫婆继母没什么区别，但是我这一定要给继母正一下名啊。咱们刚才说的是书里面的，或者说一些文学作品当中的继母，但是真正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好的继母还是很多的， 也很多。 其实不仅仅是继母。那也很好，即便有亲生母亲也有不好的，这个话一定要说清楚啊。咱们刚才是说的一些 只是童话里的一个 桥段。 对对对。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和和损熊这位老先生的厉害之处，就是他能够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认为是编给孩子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好像理解很多故事很简单，那么为什么他能从古老的命题里边看到人类不变的关于人性的复杂的一面？所以他的一些分析里边，关于孩子的独立，关于离家，就是离家出走，他就提到其实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过离家出走的情节。那么孩子一方面对于分离会焦虑，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会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要推着他往前走，他要争取独立。所以这都是就是童话里，或者他同时在他的心理诊室会接待有问题或者心理上出现一定问题的孩子，那么他通过实践以及他看到的理论，他琢磨出很多很多道理来。 哎呀，本来挺美好的一个童话故事，一讲到是亲妈把俩孩子给弄走的，突然 接受不了。 对呀、啊， 所以他的格林童话的马上第二个版本就修正了，实际上没有以亲妈的形象来出现， 立刻就把这锅拽给继母了。 看来都挺不容易。 好，我们继续上童话。 嗯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玫瑰公主。其实玫瑰公主的故事呢，和睡美人特别类似。 嗯 或者说类似的故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间里，在不同的语言当中，都有同样的原型。也就是说，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少女，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她碰了某个禁忌，或者她不小心听到了某个秘密，使她受到一种就是诅 咒 吧， 对对对， 然后她不得不沉睡，最后可能就是在沉睡多少年之后遇到、类似于王子、青蛙之类的。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题材的类似的故事出现在童话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讲这个童话之前啊，这一点也一定要先跟吴奇请教一下，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吧。 嗯。就是我只能借助和损雄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些少女为什么会在青春期遇到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在说明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就是时机，可能呢每个人的成长你最后回忆起来，可能就是有几件事情来促使你突然一下长大，就是你对人生的理解，你对痛苦的理解和以往不一样了。那么这些受到诅咒或者说命运被注定的孩子，实际上他们就是打破某种禁忌或者戳破了某个谎言，使他们获得这样的时机。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是这么戏剧化的时刻，可是你回想起来，青春期的叛逆或者青春期和家长之间很难处理的关系，它可能都是孩子在迎接自我那一刻来临之前出现的一种反复。 哎，说到了青春期啊，真的对于有些家长来说简直是他们人生当中的噩梦。 应该是 而且有的孩子尤其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遇到这些比较暴力的这个小男孩啊，家长朋友真是觉得难以应付，有的话就说想死心都有。 有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不管是睡美人也好，还是玫瑰公主当中，沉睡的大多都是女孩子，而没有说到男孩子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少女在我们心中代表一种美好的形象 啊， 这可能也是我个人有一点个人的理解在里边。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你不喜欢、很恶的人沉睡了，大家可能不会太多关注，对你的同情心、你的情感不会被激起。 你睡两亿年好了。 可是，如果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美丽的少女遇到如此不幸的命运，它是能激荡起人的情感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两本关于儿童教育的书籍，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刚才呀，吴奇在第二时段重点介绍的是童话心理学，我们说到了啊，特别古老的一些童话当中，其实和我们的现代版本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我们就说到了玫瑰公主这样的一个章节，前面也谈到了为什么在这些特别古老童话当中啊，类似玫瑰公主或者睡美人这样的桥段会比较重复的出现的原因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这个玫瑰公主的故事当中，那些人物他们背后的一些意义。 对，所以呢，刚才我们刚好提到少女为什么以少女形象来作为一个沉睡的一个载体，是因为它能激起人的很多关切，然后同情。然后它里面也提到一个命运的话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少女玫瑰公主她是在出生的时候，因为她的父亲邀请仙女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漏请了一位， 对，又是妒忌的仙女， 特别有嫉妒心，然后就注定了让她的孩子在15岁的时候就会沉睡100年。 这是仙女吗？这有点像女巫。 然后这位父亲呢就极力避免，可是即使是这样，它里边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哲学意味。它意思就是说，人类为了避免自己的命运所做的努力，有时候往往使自己陷入一个更深的陷阱，命运的陷阱里边，就是无法逃脱的事实。那么他所以也用这一点来告诉儿童，或者说告诉教育儿童的家长，当有些坏的结局是我们人类无法改变的时候，可能坦然地接受它，可能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事情比回避要更好。 特别深的一个哲学，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处理？ 是 不应该是逃避，而应该是直面现实。 包括我们刚才谈到马修斯《儿童与死亡》这么一个话题，其实也有类似之处。 没错，没错。好，关于这本书啊，可能我们解释特别多，大家不太能够明白。我们继续上童话。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童话是叫金鸟的一个故事。它实际上就说这个国王啊，他最后要选自己的继承人，然后三个儿子呢，他实际上最不喜欢老三，因为他觉得老三可能相对弱小，然后主见不够强。他就用一些办法来试探孩子。那么他就发现他的这个苹果园里边的金苹果每天都少一个。他就想，哎，哪个孩子能去守夜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哎， 结果前两个儿子都解决不了，这个老三却解决了。那么后来呢，哎，这个他其实呢，这个和合损学就提到为什么故事要这么设计哈，他就说在东方文化里边往往是长子被父母承担了特别多的期望。 但是问题又出来了啊，在很多格林童话当中经常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儿子解决问题，还有什么三个国王、三个懒虫、三个。那么这些西方的童话当中为什么经常会出现三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实际上三是一个约束，可能跟我们中国人老说事不过三或者什么类似，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选择的代表。因为它里面提到其实童话里边跟人生的境遇很像，就是当你有三个儿子都有可能继承你的职位王位的时候，或者当你有三条路可以走的时候，你走哪条路它 PK 就开始了， 是它既有命运的这个玄机在里边，然后也有他的孩子在不同的时刻表现出的人格的力量。它里边其实呢就讲到一个就是基于父性社会的一个规则，这也和前面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故事就讲到母爱的双重性是对比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基于女性的一个社会，或者说从女性视角来看，母爱是包容的，或者很多时候是没有界限的。当你没有界限的时候，它往往成为一个负担。但是父性的原则是以理性为基础制定规则，在规则的基础上大家 PK， 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所以他选择这么几个儿子的过程当中也体现了这样一个父性思维，就是建立规则然后竞争这么一个思路。 刚才我们说到了三其实是一个限制，在这本童话心理学当中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上了三个童话了。 哦，刚好，那这是真凑巧， 对吧？咱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限制了。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想来刚才的这样的一些童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有自己的心里面一些考虑了。那关于这样的一本书《童话心理学》，作为家长朋友啊，他们看过之后，会给他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自己就有一个启示，因为以前吧，比如说我跟自己的孩子讲故事，老觉得世界应该是美好的。我不能把成人世界的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大家忌讳的话题这种复杂性带给他这么小年纪的孩子。但是我在看了《和合损雄》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孩子对于故事的接纳能力会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他会从并不愉快的结局里边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思考，而且孩子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他可能会从不同的故事里边有自己寻找答案或者寻找理解这个世界的渠道。那么一个孩子他能不能感知痛苦，或者说他从故事的痛苦里能够获得什么正面的能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在谈到给孩子介绍一些比较痛苦的内容的时候，不管是童话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孩子的年龄？有一些低幼的孩子还是不太适合的。 是的，实际上很多书它是比如说是三岁以下，3到6岁，6到12岁，它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分类。那么这本书呢，毕竟是给家长看的，实际上它是在启迪家长，就是我们从童话里能领悟到孩子的心理是什么。他毕竟是一个儿童心理学的专家，所以呢，家长获得启示之后，你该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你该如何引导他，肯定是根据你孩子的年纪、性格，然后他对事物的接受能力来定的。 我们现在再来回头说一说啊，刚才的那一本书《童年哲学》，这两本书不论是童年哲学也好，还是童话心理学，虽然呢他们在本质上都是谈的如何教育孩子，但是却和市场上很多那种啊，应该叫指导家长朋友怎么去做，比如说一，你要让孩子抬手；二，你要让孩子闭嘴；三，你要让孩子刷牙。这样的书特别特别 育儿指南 是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两本书啊，家长在实际应用当中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指导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把这样的指导在节目最后跟家长朋友分享一下，吴奇，这是必须的。因为这些书和那种叫拿来照来搬用的书的区别真的特别特别大。 是，我觉得读这样的书对家长来说首先是一个自我提升，因为你在读的过程中你实际上是在读一本学术书，只不过它是一本学术畅销书，或者说只不过它是一本学术研究但是在大众当中获得很强烈的回响的书。所以第一，这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就是你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作为父母的这种阅读和理解的能力。 赚了赚了，这个原本教育儿童现在连家长也教育了， 绝对是，绝对是， 买一赠一哈。 读起来不轻松，但是读起来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发现， 多读一次多赚一次。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就是一次性特别急着，就是我一定要一口气今天晚上把它读完，它不是这样的书，它可能就是常放床头，常读常新，然后呢它可能是也适合跟朋友一起探讨的书，因为大家可能它其实是通过成人啊，也通过儿童，大家互相的揣摩观察，然后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互相学习，是倡导这么一个精神。 哎，刚才啊，吴奇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其实给家里小朋友讲童话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我们现在的最现代的对阳光灿烂这个版本先讲给小朋友，然后逐一的再跟他再讲，就是我说的就是说不那么阳光灿烂的，就程度一个一个往下降， 或者等他年纪大了，他接受事物的能力强了，哎，你可以一起来找一找他的源头是什么，这个故事。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也有助于孩子能够更加真实的和完整的了解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孩子出现一些错误，其实那根源就在于孩子并不是全面的了解这个世界。 是是， 如果能够更多的更真实的了解这个世界，可能好多的悲剧，我说的真的是悲剧，就都能够避免。 也就是说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叫健全的现实感。就是孩子不是生活在一辈子生活在童话里，他必须和现实世界有一定的接触。那么其实阅读看起来有些残酷的童话，可能也是他接触现实世界一个侧面的渠道吧。 看这样的两本书啊，首先能够让家长自我提升，接下来呢我们又说到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更加全面的认识世界。那么还有哪些是要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 实际上这两位不管是马修斯还是和和隼雄，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是特别有成就的人，而且出的书远远不止我今天节目上提到的。我觉得家长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入门，就是我从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的有限到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如果你对这两位大师或者说对儿童研究，因为儿童研究有从历史学人类学各个不同的角度，也就是说儿童这个词都不是天然有的，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开始注意到儿童，它作为一个，因为儿童以前在历史上它是有经济功用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给家里当劳力了，但是后来我们才开始强调儿童应该区分于大人，我们给他一个时期，只是给他供养他，让他接受教育，给他温饱，他以后才会反哺于社会。所以有很多东西了解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专业人士吴奇，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风里飘雪的花在记忆之中发芽，那些红色绿色我们的青春年华，志向无限远大，转眼已各奔天涯，独自走在街上只看见曾经的晚霞。时间似流水催促我们长大，年轻的心有了白发，当初的人啊，你们如今在哪？是否也在寻找梦的家？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